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32集，剑下。 小霍叔， 哎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 有人往开封府大牢的一间牢房里射了几兜子蛇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啊，我刚才啊，在开封府院子里听到风声有点怪，应该是有人从远处射箭。 你不知道牢房被射中了？ 无疑惑一总监龙桥广就觉得匪夷所思。 那你怎么判断箭是从这边射出来的？ 听风声啊，射箭除了风声还有弦动的声音。哎呀，这人内力一般，还是好找的。 说着，吴一火伸手一指远处的一座山崖。 那如果真是高手呢，会在那里射箭，撞在山壁上的风声会遮盖掉弓弦的声音，箭在空中打个弯，破风的声音也就随着风没有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龙桥广望了望远处的山崖，又回头望了望更远处的开封府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望天，右将军扫着头。 那个， 怎么有难度？我见你射过拐弯的箭的呀。 拐弯的箭都是射出之后尾段打弯，靠的是风向和高低差。从那座山崖要射中开封府牢房的那个窟窿，需要射出去先拐弯，不然射进牢房之后很有可能会射到别的房间去，不太可能会戳中秋剑牢房的大门。哪有射出来就拐弯的箭呢？ 展昭挑挑眉瞧吴一惑，吴一惑摇头。 哎，尾段拐弯的叫金钩射，当中拐弯的呢叫新月射，前段叫拐弯的叫流星射，打个圆圈的叫银盘射。你那剑法都谁教给你的？怎么就教了一半啊？ 还有这些讲究？也就是打猎打出来的。 吴一惑微微一愣，看龙桥广。 啊，没人教过你，你就会金钩射？ 是什么金狗银狗的？ 确定是在这里射出的箭？ 展昭忍着笑问吴一惑。吴一惑指了指头上那根树杈。 那站在那里，树杈断了两根，内力震的。 展昭上了树杈看了一眼，果然就见很粗的树干上有一条裂纹，然后旁边的两根树杈断了。 人应该已经跑了。 展昭打算去围场周围问问有没有什么目击者，吴一惑见没什么事儿，也想走，龙桥广却拦住了他。 等等！ 病书生停下脚步看他，右将军一脸狐疑，指着远处的山崖。 真的能从那边射到牢房里？ 你要不要试试啊？ 我反正做不到。 也未必。 吴一惑说着对三人招了招手，那意思上山一趟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忍不住好奇，跟着上山看。上个小山坡对众人来说自然不是难事，可是上了山基本就看不到开封府那个牢房的窗户位置了。龙桥广直搔头。 看不见了。 白玉堂也有些好奇，探身往山崖外看，的确是一点儿都看不见。吴一惑伸手拍了一下龙桥广的头。 哎呀，你刚才走了那么久，这点位置都记不住吗？ 大概是有点印象。 说着，龙桥广摘下随身的弓给吴一惑。 只带了软弓。 用不来，你自己射。 这么远，软弓射得到？ 哼，你有内力的吗？ 可太用力，弓弦会断的。 让你用内力，没让你用力。 啊！ 广爷两撇胡子都快掉下来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忍笑，龙桥广的表情太好笑了。 对方用的是冰哦。 哦，牢房里留下痕迹了吗？ 有窟窿。 切，第一手。 就是在这里头装的蛇。 龙桥广拿出一个布兜子，吴一霍将布兜子拿在手里，随手捡了几块石头子儿丢进去，然后拿出腰间一个水囊交给白玉堂。白玉堂将水倒出来，用寒冰真气拉了一根长条类似剑一样的冰柱交给吴一霍。吴一霍用冰柱将兜子穿起来，交给了龙桥广。广爷拿着冰柱搭弓。 喂，我这样不会射死路人吧？ 有危险没有啊？ 吴一霍摇头，看着龙桥广拉弓的样子。 姿势不对。 爷好歹是大宋第一弓箭手，你怎么好像在说外行人呢？ 龙桥广斜着眼睛看吴一霍，谁知吴一霍又补了一刀。 外行人。 心塞。 你感受一下风，那力不是让你灌注在箭上的，是在弓弦上。箭这种东西有没有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弦。 龙桥广微微愣了愣，正想唠叨两句，却听吴一霍开口： 闭嘴，集中精力去想那个窗口的位置。 龙桥广让吴一霍吓了一跳，不过还是闭上了眼睛回想那个位置。吴一霍伸手轻轻一拍他头侧： 哎，姿势自然点儿，听风的声音。 随着吴一霍的话，龙桥广开始感受风，内力也第一次灌注到了弓弦上而不是箭上。 等。 吴一霍开口，龙桥广有些不解，白玉堂和展昭则是好奇： 等什么？ 等你的感觉。 吴一霍看了看龙桥广的姿势，略点了点头。 箭是先执行后打完，还是先打完再执行，就看你手指的变化。每个人的动作习惯不一样，弓弦上用力的点也不一样。你能让他在尾段打完，那就能让他在前段打完。那支箭不是你的眼睛，而是你的记忆。你想让他怎么走，他就能怎么走，就算离了弓弦，他也在你手里。 此时龙桥广不说话了，连气息都开始和四周围的风接近。渐渐的，展昭和白玉堂突然觉得龙桥广好像不存在了一样。就在展昭和白玉堂想看吴一霍问他什么时候放箭的时候，却见吴一霍突然嘴角一挑，与此同时龙桥广一放弓弦，咻一下，那枚冰做的箭连同那个兜子离了弦之后一拐弯，绕过了山崖不见了。龙桥广睁开眼，吴一霍点了点头： 孺子可教。 说完，吴一霍转身下山了，展昭和白玉堂也跟了下去。 他射中了吗？ 天晓得。 不晓得你还说人家孺子可教？ 姿势好看就行咯。 病书生慢悠悠开口。而此时在牢房里等的众人，突然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一个布兜子落到了牢房里。赵普吓了一跳，低头看，就见冰剑已经整只融化了，就剩下一点点冰渣。兜子里边装着石头子儿，就落在牢房里，根本没在牢门上留下任何痕迹。 我怎么没听到箭射过来的声音？ 不止你没听到，我也没听到。 这时就听天尊开口，众人都愣住了，殷侯抱着胳膊点了点头。 原来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人可以射出这种箭呢。 的确不错。 围场内的山崖上，龙桥广还傻站着，看着渐渐走远的吴一霍。右将军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莫名感觉好像有些不一样，他伸手捡起一根树杈搭在弓弦上，广爷抬手一箭，那树杈绕着山消失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动静回头，就见龙桥广站在山上，突然一偏头一抬手，那根树杈从他身后飞了过来，被他接了个正着。 银盘射也学会了吗？ 嗯，学得很快嘛。 哎呀，没人教都能射到大宋第一，有人教哼，还得了啊。 吴一霍笑了笑，说得颇得意。那天龙桥广抱着弓箭就坐在山崖上了，一直坐到天黑。欧阳少征和邹良找到他的时候，就见右将军正自己跟自己说话呢，叨叨叨，一刻都不带停的。 这情况好像以前出现过。 嗯，小时候第一次射出会拐弯的箭那会儿就这样。 那他知道他偶像是谁了吗？ 这个嘛，没准。 要不要告诉他？ 管他呢，这样比较好玩。 说完，俩无情无义的把兄弟对着上边招手。 哎，话痨，给设置袍子，想吃烤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